要依佛所示的教导去修行，你一定要了了所谓这个世间的苦痛，而得到进入出世的涅槃，那么那阵子才是可以将那些一切的罪业之门关闭了，将这个堕于恶趣那条路塞了。如果不是呢，你总是在这个六道之趣里面轮转，好像个门那样，那时一出了生死那你跟着又入回去了，始终不离得开这个知趣之门。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呢，真真正正能够做到知恶不作，而有正善奉行，这个人的心呢就一定是清净。能如此，这个人真真正正的遵守佛的教导，亦都是知佛呢教我们。开示人天就涅槃正路啊！咁啊，既然我哋关闭呢个一切恶趣之门，咁啊，佛呢亦都要开示佢一条啊，所谓呢个康庄大路。咁啊，如果你真系关闭咗呢恶趣之门，咁啊，你又唔开示佢一条康庄大道啊，咁啊，而得个点样先至可以离开呢个恶趣之门啊，而趋入呢个涅槃路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讲出这个道理，将这个恶法之门关闭了，我们同时也都要开出一条人天涅槃的正路，那么令他呢得到依法去修行。那么开就是开道啊，示呢就是显示，咁啊，开示咧，乃是系菩萨过量大人，普通人咧就唔能够咧称为叫做开示啊。咁不过我哋现在通常咧啊，话呢个法师或者某一个法师，任何一个法师啊，咁佢会讲经，或者咧佢咧就好明呢个道理。咁啊，对于嗰个唔明嘅唔懂嘅人咧啊，咁啊请佢啦啊讲几句，所谓勉励。鼓励自己的说话，咁就叫做请开示。其实真真正正系开示啊，就系菩萨。咁啊，菩萨中国话有个名叫做开示啊，就系将自己所证，将自己所了解，将自己所得嘅好处啊，咁啊完完整整啦，开示于人，咁样叫做开示。咁啊，人天同埋。这个涅槃就是说初初他这个根性未曾成熟，那么我们就开始他这个人天之路了，所以教他最初是三个月，那么为这个入门，那么等他受了这个三个月，那么他入了门了，那么我们进一步就教他受持这个五戒。咁啊，受持五戒就系为人道之本啊，等于话咧，唔持五戒嘅人啊，你一定咧唔得到呢个人生啊，你一定要持五戒啊，先至可以得到呢个人生，咁就开始咧呢个人道嘅正路啦。咁啊，五戒咧，相信大家听过好多。亦都有好多人咧，呢、这个嘴啊，真系佢都系会讲出嚟，但系真正能够做到啊，亦都唔容易啊。咁啊，五戒都尚且唔容易做得到啊，咁啊，何况进一步嘅咧？咁所以话，忠善奉行唔系人人可以做得到啊。咁啊，所以叫佢三皈依，受持呢个五戒。咁就开始呢个人道嘅正路。咁如果进一步教佢修呢个十善戒，啊或者咧修呢个所谓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咁啊佢增到呢个天上嘅享福，咁就开始啦 那个乐欲天的正乐，你只要修这个十字法，修得如如法法，修得清清净净啊，咁就可以升到呢个欲界天里边享福，咁就开始呢个乐欲天嘅正乐。咁如果教佢修呢个四禅八定啊，咁就开始啊色界天，同埋呢个无色界天啊，所谓三界里边啦，最高嗰两层色界同埋无色界天里边享福，咁就开始啊。这个上二界的正路，那么若是我教他修这个种种的道法，或者修这个三三昧的禅定，那么就开始这个二正的涅槃正路。那么不单说远离这个世间的人天苦报啊，亦都进到呢个出世嘅涅槃。咁啊，若是话我唔得自己本有嘅真性，咁啊，然后进一步发菩提心啊，大知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就我皆代受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嘅说明，菩萨系代众生苦嘅供养。即是菩萨发慈悲心，他能够代这个众生受苦，就是叫做真真正正是供养法。他说若知众生，他说假如有人，他说因其执着知恶业故，就因为他执着到很多很多的恶业，当然他就感受到这个一切很重很重的苦果。那么在这个菩萨界的梵网经里面讲，他说我们每日从朝到晚的的确确是做到很多的罪业。他说你不要看有阵子那些罪业好像是很少，但是如果从这个小小的罪业啊，你将它加起来滴滴埋埋啊，那么日后就变成这个大罪了。所以经常讲啊，他说如果这个罪业啊有体相者啊，尽虚空界都不能容受啊，那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罪业呢就很心痛。那么如果这个罪业不心痛，我们就不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受苦。就因为我们这个罪业心痛，所以我们才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受苦啊。所以古德说，他业不痛就不生娑婆，罪业如果不痛啊，他就不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受苦，这个是一定的。从这个因果理论来讲呢，的的确确啊，我们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受苦，就因为我们自己这个罪业心痛。那么遇到菩萨就要发愿，要代众生受苦，那么亦都说明呢这个菩萨道的伟大之处。但是世俗人都有的，不过呢他是为自己，不过都不简单的了，或者呢他即使他做不到或者未为事实，可是他都有这样的心愿。例如某一个人，本来他是三几十岁而已，应该是不死的，但是有个九十岁的阿公阿婆，偏偏他就不死。咁啊，所以轮到呢个后生啊，三几十岁走人嗰阵时咧，佢都话吓，咁啊，点解个个都唔走啊，走到你啦？佢话我啲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应该要走啦。佢话最好咧就走我，就唔好走你啊。佢话我宁愿咧我自己走，你唔好走。咁啊，呢种都系心愿啊，都可以讲咧，属于咧。 呢個少量嘅菩薩心，因為人嘅壽命咧三幾十歲應該就唔會走，但係佢有意外啊，或者咧佢有某種嘅理由咁啊走咗啦。咁但係嗰啲老人家咧好可惜呢個人才啦，啊或者呢個人好啦，咁所以有一種可惜嘅心咧，咁佢就好自然咁啊就發出一句話，佢話應該咧走我哋啲老人家就唔好啦，走呢個後生。即等於話咧，明言自己啊，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啦。如果話自己走咗，佢真係唔走嘅，可以留得低嘅，佢真係做得到啊！呢個叫做代某一個人嚟到受呢一種嘅痛苦。咁啊，但係菩薩發現啊，都係一樣，只不過咧，佢呢個心量咧係大啲。如果大菩薩呢個心量啊，仲更加大，咁啊，好似常不輕菩薩啦，佢為到一個眾生，佢為到一個人，佢真係邊個無量劫啊，佢都唔放棄佢，佢唔會啊離開佢，佢真係生生世世發願都要度呢個人，咁所以呢種就説明菩薩啦。嗰種咧嘅慈悲心，佢個偉大處，咁啊點解稱佢為難得呢？因為人人都係怕苦，個個人都係唔中意有苦啊！真係見到苦都怕，咁但係菩薩咧，佢就偏偏唔怕苦啊！佢就要發願願代一切眾生受苦，咁啊呢種咧。都是屬於菩薩的那一種回向的心願，他說令彼眾生必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那麼此一段經文呢，就是說明菩薩代眾生受苦的所以，就是欲想令一切的眾生必皆受到菩薩的慈悲所教化，离苦得道解脱。得菩萨意思，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就无有穷尽啦。佢念念相续都无有间断，身与意业都无有疲厌。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总结第十普皆回向嘅大愿。咁啊，菩萨如是所修回向，咁啊，以上所讲都系菩萨啦所修嘅，或者回自向他，或者回自向你，或者回因向果。咁嘅所修一切嘅回向啊，要虚空界尽。咁啊，先系众生界尽。凡系有虚空嘅地方，咁啊，虚空界未尽啦。虚空界未尽啊，就有呢个人。所以虚空界未尽啊，就有呢个众生界。咁啊，有众生界就一定有佢呢个业报。所以众生界未尽啊，咁啊，众生嘅业报咧，亦都未尽。咁啊，有众生嘅罪业，就一定系有众生嘅烦恼啊！所以呢个众生界嘅业未尽咧，咁啊，众生界嘅烦恼都未尽。咁啊，既然虚空界未尽，有众生，有众生就有业障，有业障就有烦恼。咁啊，因此我呢个回向心咧，亦都无有穷尽。我始终啊！都要发愿，要回向一切众生，要化度一切众生。咁啊，呢次个经文就略咗啊，等于话如果我哋反过来，菩萨所修呢个回向功德啊，虚空界尽咗啦，咁啊，当然就冇虚空界啦。咁啊，冇咗虚空界。當然亦都冇眾生， 他们某众生的当然也都某他的业障啊，某他的业障也都某他的烦恼。他说我此回向都无有穷尽啦，即是话咧，亦都反翻过来，因为虚空界未尽，众生界未尽，众生业报未尽，众生烦恼未曾尽，所以我呢个回向心咧就无有穷尽啦，我念念之间都系相续不断，系咁样咧发呢个回向心啊。我无有间断，我呢个身口意三业呢都无有呢个疲厌啊，无有呢个懈怠，念念之间呢都系咁样发愿度众生。嗰个善男子，智慧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他说若知菩萨依此大愿随顺随入，则能成佛，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施行愿海。是故善男子以依此意应而是之。咁啊，上文啊，即系由第一礼敬之佛，第二普皆回向，第十普皆回向呢、这个十种大愿王，其中嘅行相已经咧系个别嚟到解释每一愿系乜嘢嘅道理，我哋个别咧嚟到解释啦。咁啊，现在此一段经文就系、是、一种咧必成。咁啊，菩萨啊，收呢个十大愿王所得到嘅利益，咁啊，直至呢引起众生啊，能够依法修学。嗰、那个善男子，咁啊，凡系受持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都名为呢个善男子。咁啊，亦都包括啊，有呢个善女人，咁啊，男子、女子。同时发心学佛啦，亦都同时啦得到呢个出世嘅解脱。咁啊，即使咧佢未曾得到出世解脱啦，亦都即生咧，咁啊种咗好大嘅善根。所以视为菩萨摩诃十种大愿具足圆满，此一句咧就系一种结成上来呢、这个十大愿王。咁啊，此个十大愿王。为什么称为它的广大行愿呢？就是每一愿、都是为众生，每一愿都是自利以共利他，所以十种大愿、就名为它的广大愿王。那么具足圆满呢，就是十种大愿之中富容的富士，例如我们礼敬之佛就是包括第二二者称赞如来，乃至十者普皆回向。若是说我们二者称赞如来之时，那么我们就包括有礼敬之佛，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至十者普皆回向。总之十种大愿之中，每一愿都具足其他九愿的功德，所以从最初第一愿一直至到最后这个普皆回向愿，那么每一愿具足十愿，那么叫做圆满具足。那么但是亦都可以说我们修的十大愿王，那么每一愿，那么我们每一愿都已经收到圆满了，即是每一愿我们都做到十足，我们每一愿都行到十足，没有半点的亏损，那就叫做十种大愿具足圆满。那么若知菩萨依此大愿随顺随入，则能成佛，一 齐众生，即系话假如任何一尊菩萨，佢对于呢个十种大愿王随顺随入啊，嗱咁啊呢四个字咧，亦都好重要啊。所谓随顺者，咁啊依住呢个十种大愿王嘅道理啊，咁啊佢随顺佢，即系咧相信咁解啦。我对呢个十种大愿王咧系十足十嘅相信，咁啊然后咧就去入啦，就将呢个十种大愿王啊，我哋咧好好咧去研究一下，我哋慢慢咧从浅啊入深，咁啊对呢个十种大愿王系随顺。然后渐渐咧深入，自己咧冇半点啊呢、这个疑惑之心，咁啊佢就随顺退入。佢话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啊，就话菩萨。咁佢唯一嘅事干啊，要修呢个十种大愿啦。咁啊菩萨啊，为乜嘢事干啊？咁啊呢个十大愿王都要具足成就。随顺退入呢就是成熟一切众生啊，令到一切的众生对这个十大愿王，如果从来都未曾听过的，那么菩萨为他开示，那么什么是十大愿王，什么是他一者礼敬之佛，那么礼敬之佛有什么好处，那么二者称赞如来亦是一样，怎样称赞，咁我哋赞佛有咩有好处？乃至到第十普皆回向啊，我哋为呢个事我要回向。咁啊回向有啲乜嘢个好处？咁我哋咧一条一条个理论啊，我哋详详细细为佢开示。咁啊指导啊未曾发心嘅，佢从此发心啦。啊，已经曾经系发生噶啦，佢一听佢哋讲过之后咧，佢个信心啊更加坚固，唔会退心。啊，咁啊，若是话佢呢个信心系已经系坚固啦，从此咧就系切实咁嘅修行。啊，咁啊，如果佢已经开始系修行噶啦，咁啊令佢都渐渐啊进入而得。道解脱，咁就叫做咧，佢话若知菩萨啦，依此大愿啊，如果自己能够随顺退入，于是啊为众生嘅榜样啊，令众生咧依之修习，佢话则能成熟啊，一切众生就系满足啊，既宏大愿中，咁啊菩萨咧。度众生的云烟，咁啊，则能随顺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施行愿海。咁啊，就系话菩萨啦。咁啊，如果你依此大愿去修学，咁啊，依此大愿咧，随顺信心。进入，咁啊自己咧因中修持十大嘅愿王，咁啊果上啊就能成就呢个无上佛果菩提一切种子。咁啊菩萨如果能如是修行啊，渐渐就可以圆满普贤菩萨嘅愿王大海，因为十大愿王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十大愿王的功德啊，是深如大海。咁我哋依此十大愿王而修啊，我哋就可以得到咧呢个十大愿王嗰种嘅心愿，最后可以成就无上菩提。佢话是个善男子，以依此而。应如是知啊！佢话一切嘅善男子，一切嘅善女人， 你对于那种道理呢，你应该是要知道啊，不单说知道啊，你要要依法修行。咁啊，十大愿王啊，咁啊，的的确确啊，在呢个花园大教里边啊，属于一种咧，真系广大嘅宏愿。咁啊，尤其是在呢个末法时期啊，我哋一切嘅苦恼众生啊，总之大家都系做人啦、啊。对于呢个十种大愿王啊，真系咧都要随顺修习。嗱，咁我哋每一招都系紧噶啦，除非你就唔上殿啊。应该嚟讲咧，上殿啊，呢个早殿啊，咁啊，在整个中国佛教嘅大小寺庙里边咧，咁啊念完佛翻嚟咧，就多数都系发愿啊，呢个十大愿王。当然亦有例外啦，好似有啲人咧念呢、这个啊移山祖师文。亦都有念其他嘅文，但系因为太长，或者咧唔流通，即系冇咁通行啊，就未必都有人识。但系呢个十种大愿王咧，佢文字简单啊，而又咧呢、这个理论深奥，所以一般嘅丛林里边咧，朝头早咧都系念呢个十大愿王。但系念十大愿王咧。就唔係好似讀書咁啊，讀下就算喎。如果咁樣咧，我相信唔使分鐘啊，你就讀完噶啦。一分鐘啊，真係多，最多係三十秒啊，都已經係讀完噶啦。咁啊，但係你咁啊讀一下咧，有功德，但係咧唔大。咁啊，一定要點樣練咧？用個引控啊，一下一下咁嚟到個唱啊。咁如果你依照規矩嚟唱咧，可以唱個十分鐘，十分鐘啊！你將佢慢慢慢慢啦。咁啊，舊時喺上海咧，咁啊，喺嗰啲佛學院啊，上海有幾間寺廟咧都好大噶，好似法藏寺啊、啊普濟寺啊、龍華寺啊。咁啊，當年有好多嗰啲小和尚啊，都係好正噶，咁啊，都係喜歡唱噶。佢真係呢個十大願王咧，一下一下咁啊，叮一下咧，可以唱嘅十分鐘。咁啊，原則啊，點解啊？唔好練咁快，要慢慢咁嚟叮嚟到練咧，就當然有佢呢個意思啊。呢一點啊，或者咧，有啲人咧未必清楚，所以我就附帶咧講一講。咁啊，我哋話明要作觀啊嘛。咁我哋今日如果用時間去講，就講得呢，起碼講得呢20又或者30又都得嘅。如果你鍾意揾多啲資料，可以講得成個月十大願王。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咁樣練一下，你唔知佢裏面講咗乜嘢㗎喎。所以我哋首先呢就要聽，一定要聽過呢個十大願王里面啊，系乜嘢嘅道理？乜嘢嘅一者礼敬之法？我哋点样礼敬？礼敬有啲乜嘢好处？我哋每一种愿望啊，都要了解佢呢个内容、呢个含义，咁咪听啦，咁咪得啦。咁你就每朝啊上早点咧，咁啊大家跪响住啊，合起个掌，所谓眼观鼻，鼻观心，咁啊作观啊。慢慢一個一個字咁啊，將個印上嚟就敲啊，一啊，者啊，禮啊，敬啊，咁你就隨念啊，即係唱緊嗰陣時啊，你自己就作觀。咁啊，一方面啊，一個十點裏面咧，三五百嘅人上點咧係好平常，但係引興只係一個啊，所以萬賴都無聲，除咗啊。呢、这個音韻柔和嘅唱頌之外咧，真係乜嘢音聲都冇啊！就係、是、呢個掌板人啊，佢能夠掌得嗰啲板咧，真係四平八正啊，好好聽噶！真係唱起嚟啦，好好聽噶，一啲都唔花噶。咁啊，一字咁一唱，大家合起個掌，一心一意咁樣 气闷嚟到作怨啦。咁啊，呢个功德咧系好大嘅，呢个功德咧好大嘅。咁啊，如果你话争取时间，一再嚟见师弟，亦都清净，等等嘅供养，真系唔使三十秒，你可以念晒嘅。咁就变成咧，你点作怨？你冇得作怨啦，都作唔起嚟。等你想作怨，都已经念得起身啦，已经都点作怨咧？咁啊，变成咧，唔单话冇功德啊，仲反而咧有呢个虚妄十法。所以呢个丛林里边嗰啲象象啊，一板一眼，念得好，唱得好啊！真系当时呢个前后左右嗰啲龙天护法善神啊，佢同样跪低咧，响处咧同你哋一齐做啊！所以呢个虔除就系呢个龙天嘅眼目。若是呢一个道场啊，嗰啲虔除打眼啊打得唔好啊！咁啊！嗰啲龙天善神一听，嘿，乜点解好似念相噶？等于我哋睇戏都系一样啊！你话如果啊睇大戏啊，嗰啲棚面师傅嗰啲锣鼓唔夹啊，打错一下都唔得掂啊！真系噶，你话无论文武僧啊，任一个僧，佢行错一步都唔得掂啊！咁我哋想一想，佢哋胃口奔驰。都要咁嚴謹啊，都唔能夠馬虎啊！稍微唱錯一個字，抄錯一眼啦，好多嗰啲行家就柴台啊，好多嗰啲鄉下人咧，好會睇戲啦。咁啊，胃口奔馳都仲且咁認真啦，何況我哋講到修行咧，就應該要認真啦。咁啊，所以喺叢林裏邊咧，嗰啲有規矩嘅地方真係啊～佢唱嚟嗰阵时啊，大家嗰班小和尚啊，个个都擘大个喉咙，咁啊嗰啲板嗰啲眼啦，四四正正咁啦，好好听噶，一啲都唔错啊！真系现在回想当年啊，做小和尚嗰阵时嗰种嘅环境，嗰种嘅情趣啦吓，都真系值得怀念啊！家下再想揾一班同当年自己咁嘅小和尚嘅。阶级都系十五六岁、二十岁咁咧，冇啦，真系冇啦，唔容易揾啦，直情就冇添啦。咁所以十种大愿王，我哋首先就要听，就要了解佢呢个内容。咁啊，然后再你上殿烧头祖啊，你又即使一个人都好啦，你都慢慢啦，咁啊慢慢嚟叮啊，一板就一眼。呢、这个高低嘅音韵，你唱得好啊！真系当时自己呢个心啊，系好愉快啊，好兴安啊！咁啊，然后听闻作观，亦系最重要。佢念到一准嚟见师佛咧，你慢慢咁样念啊，呢几个字啦、啊，慢慢咁样敲，你就作观啊！我哋嚟见师佛，点样嚟咧？喂，我哋即刻究竟礼佛啊！禮得四唔四將啦，咁我哋禮得四將，我哋希望啲乜嘢咧？你就自己作觀啦。咁啊，然後慢慢咧，如果稱讚而來，又係咁樣念啊。咁啊，你敲得好，唱得好啊，都係龍天擁護啊！你自己都增福增慧，亦都提聞作觀啊，可以有增水。咁啊，如果我哋食飯咧，食飯是有啲唔同啊。嗱，天時熱，念眾養咒咧，一定係快嘅，一定係快嘅，唔係一定係慢，啱住錢嚟。如果天熱咧，過堂念眾養咒，一定拖慢嚟念。明知係熱嘅啦，都要坐耐啲，拖慢嚟念。咁啊，如果天冷過堂咧，一定係快念眾養咒，一定係快。點解啊？因為天寒地凍啊。你慢慢練啦，嗰啲菜都凍啊，粥都凍啦，飯都凍啦，所以天時冷過堂啦。咁啊，嗰啲偉來熱眾師傅咧，佢心知肚明，咁啊個個咁啊躺住咁啊嚇咁啊點埋等咩啊？等食啊嘛。咁啊嗰個闊啊咁大，嗰啲粥咁啊摸下兩邊啫，個手都暖和啦。所以大家啦明白啦，咁啊略為練快啲，但係唔係快得好厲害啊。 โลกไหวมีฝ่ายดีถ้ามันขึ้นเนี่ยก็ได้คอยนาเจอกับฝ่านนาเจอกับก็ได้จกกันกล้ามอย่างยี่ตรงอ่ะทั้งสมอเสียงดีหมามเปี้ยมามาโทษฮะเอามาโทษวันกับฝ่ายชี้หรือว่าเคยก็มาตีเสียงนะฮะตั้งแต่ก็ได้ก็ได้หยิบเฮียก็ได้หยิบเฮียแล้วก็มาเจิมดองจิ้งฟ้าละก็มาตกศึกก็เสียงชี้จากบนชั้นหัวถ้ามันลุ่ยตรงนะจะหยิบโตไห่นะโตไห่นะแล้วตรงอ่ะคือโตนะไห่ไอ้ไข่ตู้ยังจีตามไห่ลีนนี่ก็สับตายินหวงนะหมูตั้งยังจีนะตั้งเปลี่ยนหยิบทิ้งหลางทิ้งหรือตัวอย่างโหโหเสยๆทำให้ลีนถ้ามันเฮ้ยมันโจกูนะหรือโจกูนโจก็โหนะต้นก็ยันนะก็ตั้งซ้ำตัวหิ้งงอนอ่ะนี่ก็ให้จำละถ้ามันอยู่ก็ไม่หนีจำนะหรือตัวหอยหอกหาขออยู่ก็สีที่เชิงฮะต้องก็ยิงจอยละเพราะมันจะต้มยองเฮียเรียกเยอะจะสิ่งเชิงอ่ะในที่อยู่หุ่ยเชิงอ่ะหุ่ยเชิงอ่ะสีเชิงก็ด้วยกันเพราะมันจะเรียกมาม้าหอกต้องก็งอสีหอยกองนี่ก็โตเลยเป็นไงแท้เจ้าสีสายว่าเดี๋ยวหอกนี่ก็ตับตายอยู่วะยังว่ากุ้งตักตักหอสีอ่ะถ้ามันก็จะสีหอกนะสีเยอะแท้ยิงหอกก็จะโตเฮ้ยนี่ก็ฟาสีก็เจ๋งสีเยื่อหนึ่งก็เจ๋งสีแล้วจะสีอันนี้我哋就要四四正正，一板一眼。如果念得好咧，真系身心都愉快啦，龙天拥护。咁啊好啦，向下问长，扶一下星期二。 咁啊，光阴过得好快，一个礼拜又过去，一个礼拜又嚟啦，吓、啊，等于话系周而复始啊，始而复周。咁啊，我哋今晚咧就系继续讲经文里边。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就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离尘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间最胜安乐，布施以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以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以所实测，即离尘数劫，相续不断，所生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离沙分亦不及一。咁啊，我哋刚才所念呢一段经文啊，就系、是、叫做较量功德。咁啊，较量乜嘢嘅功德呢？就系、是、较量啊民间嘅功德。即系话，若是有人啊得闻此嘅十大愿王。仲係文喎，都尚且係功德無量啊！何況如果有人啊，真真正正啊，身體力行，咁啊，每日就持十大願王所得嘅功德咧，係更加咧係難思議啦。因為若有善男子，就善女人，嗱，咁啊，呢個經文咧。啊，比較平，即係公平啲啊！咁啊，有男子有女人，等於話咧佛法咧係平等。咁啊，在呢個人道而言，咁啊當然係包括男子，亦都包括咧係女人啦。咁啊，其實咧學佛啊，男女都係平等嘅。咁啊，所謂男子具足佛性。女子亦都具足佛性，咁啊男子修行可以成佛，女子修行亦可以成佛啦。咁啊《法华经》里边，因为龙女就八岁成佛，不过咧恐怕有人家就问啦，咁个法师啊，咁啊成佛之后系唔系女子身咧？咁就绝对系否定，凡系你不成佛则已。咁啊，成咗佛之後，係一定大象之身啊，冇男女相。 你不过在阴中，即系在迷位之中啊，即系我哋在呢个现实呢个环境之中，由于每一个人嘅业力唔同，所以有男子身，有女子身。咁啊，等你日后真真正正返往归真啊，日后真真正正修行成功，即是成无上菩提，那系绝对啦，冇女人身啦，系纯粹标准嘅大丈夫身。咁啊，例如观音菩萨，你话好多人问你个法师啊，观音菩萨究竟系男人啊，定抑或咧系女人咧？其实观音菩萨咧就不落于男人啊，啊亦都不名为女人，总之系标准嘅大丈夫身，冇呢个男女身。只不过观音菩萨啦，以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啦，就系、是、特别有缘，尤其是咧对呢个女子身。咁啊，观音菩萨啦，因为与女子有缘，所以佢哋现呢个女子身啊嚟到教化嗰啲女子。咁啊，因为其中咧最大嘅问题啊，就系、是、呢个古时。所谓呢个封建嘅时代啊，咁啊嗰啲女子咧就唔系同今日咁样咁开通啦。可以讲咧，一生出嚟做一个女子啊，就可以讲一生都冇得自由咁滞啦。所以我哋同时有一句话，佢话女来就系童子啊，所谓出嫁就系重修啊，在家就是从父母，等于说他一出生是个女子呢，就没有了这个自主权的，完全呢是被人的控制，是看人的面口来的过日子。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苦恼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就特别大慈悲，那么现这个女子身，同时在古时的礼貌，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绝对没有这个社交的自由的。那么如果你是个男子身，你怎么可以入到他的闺房里面来到他讲经说法来教化他呢，也是一个问题的。那么所以观音菩萨就演个女子身，那么彼此都是女子身，你就可以呢正在他有这个灾难之时，或者有什么痛苦之事，那你就好了向他讲经说法来的道他。那所以观音菩萨的大慈悲就是自愿这个女子身，其实观音菩萨是百分之百不是女子身来的，因为凡是成佛没有了这个男女相，根本没有这个女相成佛的，就是女子修行成佛就有，但是成了佛之后绝对没有这个女子相。那所以始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说只十大愿望，男子固然可以受持，女子亦都可以受持，他以满十方就无量无边，不可思不可思，佛刹极微尘数，一切世界上妙七祖。咁啊，始终咧就系明呢个较量功德里边，我哋首先咧就讲呢个财物啦。咁啊，财物最好嘅，即系最值钱嘅，又大家都喜欢的，就是包括这个七宝里面就有黄金。那么黄金呢就应该是人都喜欢的啦，当然它比之这个钻石呢是相差很远，但是始终钻石呢多部分用来做装饰品，但是用来做家族流通的呢就很少了。那么但是黄金呢从古以来啊，历朝历代可以讲咧，呢、这个黄金啊，都系为呢个货币嘅本位嚟噶。 他们自己运作那个民主世界里面啊，好多个世俗都我哋用纸，但系佢个后盾啊，佢个后台啊，就系黄金啊。咁如果佢呢个黄金嘅后台重啊，咁佢啲世俗嗰啲银纸咧就多人进入，所以七宝中啊，第一咧都系列出呢个黄金。尤其在呢个乱世嘅时候啊，咁啊别样啊未必有人要。如果你话有呢个黄金咧，好多地方都要啊，都可以通行噶，都可以变换啦，当地嘅币值。所以七宝中第一系黄金，其次呢个白银、呢、这个琉璃、赤珠、玛瑙、珊瑚同埋呢个琥珀之类。咁啊，现在啊有一个人，不管系男子或者咧系女人啦。他用这个七宝不是说减少个份量、啊、他就满载十方无量无边讲不出讲不出这么多个佛世界劫离尘数啊即是一多去呢都不能够我们普通的说话呢能意义而用这么多的啦那么及之人天就最胜安乐啊咁啊，除咗呢个世界满载七宝之外啊，仲有无量无边咁多咧，呢、这个人以布天啊，种种嘅安乐具，即系人以布天人咧，所有呢个享受日用嘅物质，佢就布施以到一切世界所有众生啊，咁啊，佢将上来。咁多嘅珍宝、值钱嘅物质，佢就爱嚟布施啊！一切世界所有嘅众生，咁啊说明咧，唔单供嘅物品多，而布施嘅人咧亦都好多啦，对象好多啊！而且仲啊供养以到一切世界施舍同埋菩萨。唔单话布施供养众生啊，亦都供养一切嘅诸佛菩萨，就说明我哋所供呢种境界啊，亦都系广大系无边。嗰个边以所佛刹嘅极离尘布施，相续不断所有功德。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是说明供养的时间长，虽然这么多的物品去供养，亦供养这么多的众生，亦都供养这么多的诸佛菩萨，是不是一般人？